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道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明朝的崇祯皇帝，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，说来世不生帝王家，多少人巴不得能过把皇上瘾呐。这两位皇上却说下辈子再也不投胎在皇上家了，不如做一个布衣百姓，平平淡淡的过完这辈子。这俩皇上这么说不是矫情，肯定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啊。由此可见，生得好不一定过得好，尤其是明朝的公主们个个是金枝玉叶，可他们的人生却被几个骗子给毁了。骗子闯进紫禁城，指名道姓潘皇亲，左手拉人情，右手送银票，暗箱操作，争当驸马爷。皇家婚事太监做主，金枝玉叶受罪遭殃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皇家的骗婚丑闻第一集。明朝皇室规定，公主的婚配只能在民间选驸马，不允许文武大臣的子弟娶公主为妻。皇家这么做目的很简单，杜绝外戚专权。看看前几朝，这外戚弄权多可怕呀。汉高祖刘邦死之后，国家大权都集中在吕后手中，国家弄得乌烟瘴气。唐朝的武则天更是胆大妄为，公开称帝，大唐帝国差点改姓武了。这明朝的皇上担心大臣用子女做棋子儿来干预朝政，干脆先从公主这儿断了这个苗头，不许大臣和皇家联姻。所以这明朝公主的婆家大部分都是出身普通的老百姓，在政治上没什么地位。正所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这皇家生了公主好吃好喝好待遇，一旦公主出去了就不好插手再多管了。不过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毕竟是血脉相连，皇上的姐妹呀闺女呀她也疼。这些掌上明珠金枝玉叶的婚姻大事，皇室都是极为重视的，哪个都是千挑万选风风光光的下嫁。不过呢，国家当中皇上高高在上，跟民间是严重脱节，怎么了解驸马，怎么挑选驸马， 这就成了难题了。在当时，如果皇家有公主代驾，那礼部就会出一份榜单贴在京城，这跟征婚广告是一个性质，要求应选的驸马必须是在京人士，普通官员、军民百姓都可以，要求容貌端正，举止有礼，有家教，只要符合这些条件都可以应选。皇上会亲自派太监对这些应征的驸马进行海选、面试、测算八字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初选三个人，如果连三个人都选不上来，那这驸马招选的范围扩大，河北、山东，反正是北京周边都可以。选上来之后，这三个人送到皇上面前，三选一，最终决定公主的终身大事。这里头公主本人完全没有婚姻自主权。判定一个人没什么鉴别方法，只能靠口碑，这驸马爷的好坏呀，全凭主考太监这一张嘴，这样就出了很多问题了。当时皇上能倚重的只有宫里的太监和宫女儿，把公主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们，要求务必给公主选一个万里挑一的贤婿。要求是这样，可实际上怎么干，这得看碰上什么人了。这牵线搭桥的权力全在太监手里攥着呢。要是碰上一个人品好的，他自然是尽心尽力给公主挑选。可架不住有好的，也有唯利是图的。只要是有利可图，管这公主嫁的是谁呢？明朝的弘治八年这一天，大街上喜气洋洋，皇家仪仗队穿街过巷，张贴出皇榜，说皇室长公主招选驸马，凡是符合这上边条件的都能够报名参加。这所谓的长公主就是皇上的姐妹，当时正是明孝宗的妹妹德清公主，她到了该出阁的年岁了。这德清公主比明孝宗小了十多岁，长得漂亮，而且性格贤淑，待人宽厚，皇上特别喜欢这个妹妹，对她是疼爱有加。这回妹妹出嫁，皇上对底下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心想在民间给妹子找一好人家。话说这皇榜刚一贴出来，呼啦围了一群人看热闹，都是老百姓。这里头啊，有不认字的，看着干着急呀、啊。哎，哪位认字的，给大伙念念呐？这当驸马有什么条件呐？我也试试去。旁边一位听这话呀，乐了。我说、啊、兄弟，您连皇榜都看不懂，您还巴望着娶公主当驸马爷呢？您呐，哎，那儿凉快，您那边待着去。大伙一听全乐了。这问话的小伙子是一个药铺的伙计。那人说了，药铺能不认字吗？您抓药去，您配药，哪怕说您这个加工进货都得认识药名，得认字啊。这小伙子还真是没文化，他也不管这个。在药铺呢，人家后院配完药，把药渣子扫扫，收拾收拾院子，干这个的。虽说这人呢没文化，可也要脸啊。急了，不认字怎么了？你认字你就能娶公主了？你娶一个我瞧瞧啊，我把脑袋拧着给你。枪上火了，要打架。一看这人要动粗，刚才搭话的这位啊更有理儿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让大伙瞧瞧，就你这德行，动不动抡胳膊，还要娶公主呢，你下辈子吧你。小伙子年轻气盛啊，哪受得了这个呀，抡着拳头就开打。大伙一看赶紧拉住了。哎呦呦呦，你疯了你。啊，在皇榜跟前打架，这官府的官爷可都在这儿呢，怎么着想蹲的狱啊？这小伙子一听，哎，得了，拳头放下来了，但心里头咬牙切齿啊，哼，爷爷我还不看了呢。说完了气鼓鼓走了，回药铺去了。药铺里这会儿没客人，账房先生冯先生那闲着喝茶呢。 一看这伙计收账回来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怎么样，这钱收回来了没有啊？这小伙计伸手又打大巴里头摸出一钱袋子来，啪给扔在柜台上了。这冯先生一看，怎么了，这是吃枪药了，钱收回来了还不高兴啊，跟谁生气呢？这是，这伙计就把看黄榜这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冯先生听完之后根本没放在心上，随便说了几句打发伙计干活去了。他又端起茶杯来品茶，喝着喝着突然间一个念头闪出来了，哎，要是我们家少爷当了驸马，这往后的日子。想到这儿，冯先生立马放下茶杯往府里头奔。这间药铺啊，别看门脸不大，这背后的主人可是京城十大富豪之一，叫袁相。这袁相今年虚岁24，打小跟着父亲倒卖药材，走南闯北，什么人都打交道，什么场面都见过。老父亲做生意的时候，袁相啊跟在后边边学边看，慢慢的这袁相就发现，以父亲这种经营方法，这辈子甭想发大财，做生意就得快准狠，把握好时机，不给竞争对手留活路。等这袁相把家业接过来之后啊，就按照自己的方法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。本钱不够借钱去，官府限制，那就送礼打通门路，路上遇到抢匪了，他跟人家周旋，末了跟这劫匪啊还交朋友了，黑白两道全占了。这袁相小小年纪成熟老练，一个心眼是九曲十八弯啊，逮着机会就一棒子把竞争对手打倒。就这样，袁家的产业是越做越大，从药材收购到运输加工买卖，整个一条龙的产业链他们家全包了。几年的功夫，这袁家抖起来了，成了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富豪，家里头啊豪宅大院也置办了，把老父亲供养起来，自己做了当家的。您别看这袁相能捞钱，可实际上这人呢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筐，看个文书啊，写个契约呀，全得靠这心腹冯先生。当时商人有钱，可这社会地位并不高，同样进了公堂，穷秀才见官可以不跪，这商人不行，必须跪着见官。社会上都追捧读书人，认为读书啊能够求取功名，这是正道。这袁相发达之后添了一毛病，也学文人，喜欢附庸风雅，家里头底下人不能叫他掌柜的，太俗了，得叫少爷。这穿衣打扮也像风流公子看齐，整个玉佩呀，弄把扇子，摇头晃脑，有模有样的。平常谈吐举止，这袁相也时不常的就整两句诗拽一下，只可惜他这字儿还没认全呢，你想他做这诗能听的吗？且说这天冯先生得知当今公主正在招选驸马，他灵光一闪，哎，我家少爷尚未婚配呀，这要是娶了公主，岂不是一桩美事啊。这冯先生风风火火的赶到了袁府，少爷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。这袁相逗鸟呢，正心不在焉的，什么好消息啊？少爷，眼下城里贴出皇榜来了，当今皇上正在给德清公主招选驸马呢。这袁相啊瞥了一眼冯先生啊，然后呢听见这句话，冯先生着急了，少爷，您没听明白啊，当今皇上招选驸马呢，您不试试去？这袁相乐了，然后又开始逗鸟，冯先生啊，我不去凑那份子，你说娶公主有什么好啊，天天得给媳妇行礼称臣，再说了，娶了公主，我城里那几个相好的不全泡汤了， 公主能容得我纳小妾呀？一开始听这消息，这袁相根本没动心思，可是接下来这冯先生一通的劝告，彻底改变了袁相的想法。这冯先生听袁相这么一说，摇摇脑袋，少爷啊，您这么想可就错了，这个可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大买卖呀。一听买卖这俩字儿，袁相这敛财的本能上来了啊，娶公主还能做买卖啊？这话怎么讲啊？这冯先生看看四周，少爷隔墙有耳啊，借一步说话，咱书房里头详解。袁相也来兴致了，跟着冯先生进了书房。这一进去，俩人一下午没出来。冯先生滔滔不绝，就举例说呀，这娶公主怎么怎么好。首先一个最明显的，这是公主啊，那嫁妆能少得了吗？这是皇上家嫁闺女，穿的戴的都是皇家御用的，珍珠玛瑙古玩玉器，哪一样不得价值连城啊？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呢？而且这一箱一箱的嫁妆，不光是给公主陪嫁，更重要的是啊，是给天下人看呐。这是关乎皇室脸面的大事，马虎不得呀。光是嫁妆这一项，您就赚的是盆盈钵满呐。再一个，公主过门了，她带过来的还有跟皇室贵族的各种关系呢。这亲戚朋友都是贵人，您这结交的圈子一下就成了上流社会了，到时候您这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，堂堂驸马爷谁不得高看一眼呢？有了这层关系，往后您这生意也会越做越大呀，找人说话办事都方便。皇室有规定，驸马爷不能做高官，可他没规定驸马爷的儿子不能做高官呢。把公主娶过来，再给您添一大胖小子，打小好好培养，让他读书认字，亲戚朋友都是贵族，将来孩子求取个功名，这还不易如反掌吗？多好的机会呀，百年不遇呀。这冯先生说的口干舌燥，到最后扔给袁相一句话，当然了，少爷您刚才说的也是事实啊，娶了公主您就得跟媳妇儿称臣，还要去学习各种礼仪，除非公主答应，要不然啊您不能纳妾。少爷，生意场上您是门清，这笔买卖做不做您决定。其实听了冯先生这番话，这袁相早就改变想法了。哎呀，冯先生，多亏您提醒，我差点误了良机呀。这买卖干得过，做一定得做。这样，您去打探一下具体的消息，这事儿谁负责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咱啊，这就开始下本，好嘛？这袁相真拿公主当买卖做了。当时冯先生就出去打探消息去了，一番打听下来，得知操办选驸马这事儿的是一个叫李广的大太监。哎呦，这位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，可怎么接近他呢？这李广深得当今皇上宠信，在宫里头地位很高，在宫外头置办豪宅，可一年到头啊，那豪宅住不了几天，普通人想见他真跟见皇上一样，比登天还难。袁相是有心思巴结，找不着庙门，这怎么办呢？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这袁相都不知道李广长什么模样，这怎么求人办事啊？有一天，这袁相的几个朋友啊约他出去玩，这几个人都是京城里的纨绔子弟，家里头有产业，念了几年私塾也没考上，就成天在一块游山玩水混日子， 这些人都是会玩的主，爱淘碰古玩，这一天就约着袁相去古玩店里淘宝去了。一进门，这古玩店掌柜的笑脸相迎，哎呦，几位老主顾您来了，最近呢刚进批好东西，您几位长长眼。说着叫伙计捧出几个锦盒，这袁相附庸风雅嘛，也跟着凑热闹。掌柜的打开一个锦盒，只见里边是一只瓷瓶，这个瓷瓶的瓶口啊，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，异常的精美，夸张的龙头造型把手把这瓷瓶衬托得更加华丽。各位，这可是近年少见的宝贝啊，咱这儿都是老相识了，我也不瞒各位，据说这个呀是人挖墓的时候啊打墓室里逃出来的。袁相这几个朋友一听啊，坟地里跑出来的，这几位睁大了眼睛，争相的想把玩一番。掌柜的很是得意，各位怎么样，先到先得，你们要是不要，你们要不要我给李公公留着了。谁？李公公？哪个李公公啊？袁相最近对太监特别上心，赶紧追问。这掌柜的满脸堆笑啊，就是宫里总管太监李广，这李公公啊也是我们店的常客，这瓶子他要是看上了，一准得收了。听见这个消息，袁相差点没乐出声了，感情这李公公也好这口啊。当时这袁相拍板了，这瓶子我收了。袁相打算拿这瓶子做个敲门砖，打通和李公公之间的关系，进而运作一番，做成这个驸马。那么他这个如意算盘能否成功呢？咱明天接着说皇家的骗婚丑闻第二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，屈原作词，王蓓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，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，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，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，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，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，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，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。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，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，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，最猛的人们雄姿英 相逢再一次重。 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。